但愿我们都会平衡好这个状态。这里是爱的更久点，欢迎各位继续来点歌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木乃伊爱跑偏要点播的，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。说真心话，前段时间看到过你的留言，我希望在2018的尾声呢有一些未完结的心绪哈，能够一点一点的真的放下，和自己和解，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全新的2019年。2019年就要来了，五天之后。 你说呢，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，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，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，一思念就撕裂灵魂，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，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，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，怎么为你多留一份？我不愿让你一个人，一个人在人海浮沉，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，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。你走后，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，遗落你杯子手套和笑声，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，和我最放不下 有些歌可能真的是2018年最后一次听了，我不想你一个人，也是最后一次提醒了。曾经多年前就和你分享过一段话，放不下自己是缺少智慧，放不下别人呢是缺少慈悲，就是你总觉得如果离开了你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获得幸福人生的话，其实大概你高估了自己，他一定有他的一个人生的活法，还有他的一个陪伴。 那放不下自己呢，就是指你总觉得我离开了他就找不到更好的人了，那就是你缺少智慧，也比较不自信。当你拥有了一定的富足和充实的生活之后，我想有好多事情呢就不见得成为问题了。希望2019年在每一天踏踏实实一些充实的生活之后，你能够淡淡的放下这些内容了。喵小晨的2018，还有很多朋友都想在今天晚上再听一遍周杰伦的告白气球，尤其是周小欧朋友，他想透过这首歌呢对他喜欢的女孩悠悠说，一年了，2019年，还有以后的以后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 在那边坐暗的咖啡，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，花店玫瑰名字写错，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，微笑在天上飞，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 好甜啊，这一年中每一次放这首告白气球，都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爱情还是会有刚刚初尝它的那种甜蜜滋味。不以你的年龄到了哪一个岁数，然后就觉得爱情不再是那样了，可能刚刚拥有爱情的人都会是这种告白气球的甜蜜，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又有了软肋，又有了铠甲，一下子整个人好像不一样了。是啊，经历一些东西总会让我们成长和成熟的，包括经历爱情中的种种。不要害怕，不管它会带你去到什么方向，总之你的生活开始变得不一样。这里是爱得更久点，在上半时段呢，我们要带来最后一份祝福，这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今天我很好这位听友，他想点播的歌曲。他说，韩丽，听爱得更久点，又是满满的一年，我的生活和1月比起来似乎好了一些，

的一切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。 I do，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，就算粗茶淡饭，原来有你的陪伴，日子过得灿烂，幻想着幸福的图案，美满少一段，依然是孤独和悬。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。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，温暖着彼此笑脸，拥抱相约相守到肩 的一句 I do， 我愿意，就这样走过了一千多个日子，还有未来的很多很多天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天成的等待，要送给他的朋友的。他说想送给在重庆的一位朋友，想对他说，希望你能够尽快的走出雾霾，心情开朗，用美好的心情面对新的生活。生命中呢，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开心或失落的事情，但还是要积极向上的活着。是啊，但愿这位朋友刚好是在电波那一端，在听着我们的节目，把这首歌呢，帮你送给他。希望有些事情因为这首歌而真的开始有了一些变化，让他相信通过努力，人生真的可以有不一样的结局。好吧，来听这首歌。同时也希望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也想为朋友或自己点歌的话，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我在北京，在建外大街14号，等待着帮你送出你要给他的歌曲。总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能尽如人意，是因为上天在考验你的执着。刚刚 CD 机呢就在跟我一直较劲，我要放的是这首 你在终点等我，但他偏偏呢就要跟我稍微的对抗一下，如果你不够坚持的话大概就失败了，所以呢请坚持下去。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，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，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 下面是一首很开心的歌曲甚至开心的有点不需要什么理由，只是觉得人家怎么那么容易开心起来呢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融进其中的感觉。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位他说这几天都不太开心的朋友，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快乐不起来呢。糖葫芦 HS， 你试试32秒之后会不会不一样。